满面。深爱过的人怎么可能说忘就忘？我以为你每做一次让我失望的事，我就可以走得更加洒脱。可我每次回头看，却什么都看不到。原以为我们在一起就一辈子，我总是自以为是地认为，越是长久的感情，越弥足珍贵。可陪伴在我身边，说着永远的你，却说走就走。原来恋人离开总是常态，无论你想不想接受。有人陪你到老，就得有人中途离开，不管你承不承认，舍不舍得。该走的时间到了，他就走了，该来的时间到了，他就来了。我以为我可以带着对你的回忆重新上路，可是我越来越发现，不是没有人接受带着回忆的我，而是我根本没有办法带着有关你的回忆去叨扰他人。是啊，心只有巴掌大的地方，你不走，别人怎么能进得来？我也知道放下你，最终一定会遇到那个让我觉得遇到他就像遇到全世界的人。也许在感情的世界里，就必须如作家秋薇所说，对于生命而言，接纳才是最好的温柔。无论是接纳一个人的出现，还是接纳一个人的从此不见。我以为我再也不会把对你的好给别人，其实不会，只是需要一点时间平复自己，放下过去。我还会爱心的人，做我想做的事情，只是一旦放下，就再也跟你没了关系。因为但凡往前走，首先得忘得了过去。 睡哪里，分个手又用蜻蜓，爱情游戏人设不实际，别太着急，姐姐妹妹演出戏，幻想着反转偶像剧情，无奈收起前男友也的宝贝，早点睡，喝热水，到后来变成开会，再忙无所谓，最后到一堆再堆，岌岌可危，前任说再见，拒绝这句买醉，当泪崩塌在重生的宿命，失恋的梦里，放生和回忆什么委屈，谈什么真理，再见前任别靠近，凌晨一点一十一，夜场偶遇全靠演技，嘿又是你，寒暄中带着一丝犹豫，午后两点三十七，手机里窥探了小米，喊你你声音文明，从 A 到 Z， 从一开始的宝贝，早点睡，喝热水，到后来变成开会，再忙无所谓，你冷漠无情无义，呼来花去，不就是游子心， 小懒猫，快点去睡觉了。 知道这条语音我听了有多久，你的声音对我来说是很好的催眠药，而且药到病除，以至于后来分手后无数个失眠的夜晚，我还想着听着你的声音入眠，可哪里还管用呢？耳边不断响起的是你低声的轻唱，脑海中不断闪现着和你亲密的过往。我越是拼命想忘记，你在大脑中的画面越清晰。我怕了，我怕我会停在原地去反复地想你，而你已经丢下我远去。我不敢再去触碰关于你的一切，我不敢再想你的身影，再去听你的声音，假装你还在我身边了。那段时间我把自己的时间安排得很满，以为让自己忙起来就可以想不起你了。可无论是充斥喧闹的大街小巷，还是冷清之极的酒馆小店，甚至连周遭的空气都在提醒我身边没你了。是，不知道从哪天起我身边没你了，所以从来没有一个人进出电影院的我开始尝试一个人去看电影了。从来在冬天只要风度不要温度的我，开始下意识地把自己捂得很厚了。从来都习惯把手揣进你衣兜和你十指相扣的我，学会了很酷的双手揣兜快步走路。我以为自己伪装得够好了，已经不会再刻意地去想你了，可谁知就是那么一首歌曲，一首你为我唱过的歌，再次将你拉进了我的世界。这个没有你却无时无刻不出现的你的世界，我到底是进步了。以前听不得你的声音，哪怕这首歌不是你唱的，听到后也会让我止不住的泪流，让我忍不住的想你。现在我竟也可以坦然地听完这首歌，接受了你已经离开我的事实。我们还是错过了彼此，我错过了你。之前信心满满，以为自己能够在感情中来去自如，爱人的时候用力爱，不爱的时候全然释怀。可瞒得了别人，骗不了自己。我清楚地明白对你没有释怀，虽然不知道自己何时会彻底放下你，但我一直在试着努力让自己不再去想你。 你说的明知你不在还是会问，空气却不能代替你出声，习惯像永不愈合的固执伤痕，一思念就撕裂灵魂，把相片让你能保存多洗一本，毛衣也为你准备多一层，但是你不但是颗安慰的体温，怎么为你多留一份？我不愿让你一个人

是孤独的寂寞的人，爱或者不爱怎么去选择，亲爱的为什么你还没有勇气来我的身边。像城的风 会不会在远方燃篝火为我守望，今夜你会不会在远方为我守望。 一个人的世界，莫名的喜欢上了音乐，听着那些熟悉的歌曲，想着曾经沧桑的故事，心里也会泛起酸楚。一个人的独处，喜欢与文字为伴，在文字中品读着尘世的悲欢离合，用文字倾诉自己的心情。一个人的时候，甘愿与寂寞为伍，学会思考，变得成熟，让自己的一颗心变得越来越无所谓。一个人的路上，偶尔也会阳光明媚，学会闲看，听见花开花落，漫看天边云卷云舒的淡然，拥有得之我幸，失之我命的悠然，懂得缘来缘去，缘如水，一切随缘。一个人的前行，风里来雨里去，爬过高山，趟过大河，也赏过美景。一些人终究走散了，一转身便是天涯。一些事终是淡了，即便曾经是心头的永远，也成了隔岸观望的话。一些故事终是没有结局，只剩下你若安好，便是晴天，在风中摇摆。也许生命的意义就在于经历，经历过了便是永远，走过了便是永恒。当那些喜欢的不喜欢的都已经在记忆中远去，终于学会了爱自己。一花一世界，一树一菩提，一念一清净，一笑一尘缘。一个人的世界早已无关风月，无关你。人的一生总会有一个人让你笑得最甜，也总会有一个人让你痛得最深。一直以为过不去的，终究还是圆了。一直以为愈合不了的，终究还是不再痛了。一直执着等待的人，终究还是放下了。有些时候，有些遇见，不得不各安天涯。就让我的微笑永远留在你的记忆中，让我在不远处祝福，这样也很好。因为经历过，所以懂得真心的宝贵，因为爱过，所以懂得宽容，因为失去过，所以懂得珍惜。一个人的世界，牵挂是最美丽的风景，寂寞是最美丽的心情。也许一个人的成熟，是不断开始和遗忘的过程，在经历中让生命沉淀。年轻的时候，我们总要浪费那么多的美好来懂得与珍重，年龄渐长，就不舍得耗尽光鲜的岁月去了解一些人，明白一些事情了。 学会冷眼看世界，与人相处不远不近的莞然一笑，已是珍重。繁华过后，你依然离开，我依然驻足。谢谢来千帆过后的离散，不过是这个世上最平凡的结局。一个人的思考独处，使自己变得睿智，寂寞让自己学会坚强。一个人的路上，许自己一场春暖花开，于岁月深处微笑向暖，快乐依然，幸福依然。只要心存希望，一个人的旅途有时也很美。晚安各位听众，我是郑怡，每晚都会温暖你。 若你没法为我安定，宁愿同到流浪旅程，不怕面对这无常生命。若你没有愉快心情，害怕描述谁欠你情，黑了眷眼都则已经定。让我就着路过蜻蜓，留下能被怀念过程，许耗着我这片热生命。让你被爱是我光荣，无论谁在嫌我煽情，不笑立也不必诉庆。好，我为了感动谁笑，又为了碰着谁，看着你的眼勾引我的泪，为何流入沟渠，不寄望会感动谁，怕我会比你累。爱是你的爱，不问我的罪，又凭什么流泪。路过蜻蜓，留下能被怀念过程，许耗着我这片热生命。让你被爱是我光荣，无论谁在嫌我煽情，不笑立也不必诉庆。好，我为了感动谁笑，又为了碰着谁，看着你的眼勾引我的泪，为何流入沟渠，不寄望会感动谁，只怕我会比你累。爱是你的爱，不问我的嘴，又凭什么流泪。好，我为了感动谁笑，又为了碰着谁，看着你的眼勾引我的泪，为何流入沟渠，不寄望会感动谁，只怕我会比你累。爱是你的爱，不问我的嘴，又凭什么流泪。爱是我的爱，若毫无价值，为何值得流泪。